房子，我寻到自己的价值，可是不懂让自己变快乐，因为对你我没有选择。如果我放弃了全世界，我们可不可以变得那么讨厌，是不是看我输我的可怜，才能让分点假才能见，为了你我赢了全世界，可是你和我却真的不一样，为了你我放弃了全世界，还能不能回到开始的起点。变那么敷衍，是不是该我输我的可怜，才能认真点假假明天，为了你我赢了全世界，可是你和我却真的不一样，为了你我放弃了全世界，还能不能回到开始的挣扎。 She gets a little touch if I

of you, 'cause you know exactly what to do. Oh, rendezvous. Oh,